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下面为您介绍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那么今天白天呢，阵风很大。那么如果要想要外出登山的朋友呢，请注意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那么以上呢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东三环北向南方向三元桥到国贸桥车流集中，行驶缓慢。东四环北向南方向朝阳公园桥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队尾排到东风桥、东风北桥。东五环北向南方向平房桥到白家楼桥行驶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城市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0:03，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那么昨天上午啊，北京市东城区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正式开幕了。那么东城区的负责人呢，也是向大会做了一年的工作报告啊。那么新的一年当中呢，东城的老百姓们的生活呢，会有很多值得期待的，比如说关于公厕的问题，关于共享车位的问题。可能听到这儿啊，好多朋友就说，这不是东城老百姓的事儿吗？跟别的城没什么关系啊。 不应该。 嗯，但是呢，有一条跟我们北京人还真有关系。 什么呢？ 是关于王府井改造的问题。 哦，哎、王府井大街啊。 对，其中呢，王府井这个步行街呢，还会再延长。 是向北延长呢，还是向南延长呢？ 你去问区长去吧，区长没告诉我。 据我的判断，应该是如果延长的话，应该是先向北啊。 对， 因为其实从王府井从那个八面桥那个北口这个位置哈、啊，到一直到美术馆那个路口，已经是基本上形成了一种两旁的这种商业的这个格局了。 嗯。 如果是向北延伸的话呢，那应该是顺理成章。 对，总而言之呢，都将进行一些提升和改造吧。不过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们北京人对于王府井那个情怀呢，还是蛮深刻的。我前不久啊，还真去了那边一趟，因为我好久都没去了。我小的时候是住在那边的，就离那很近，所以经常呢就溜溜达达的就去那玩了。所以那儿的很多的一草一木啊，包括那个井盖，我都印象很深。但是当我长大之后再去呢，就是它一点一点的逐步 改造了、啊。 改造。 王府井大街应该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在北京的这个 标签儿， 哎，标签儿、 嗯、 对。 不管是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来的朋友，你要不去王府井大街转一圈，就感觉好像 没来北京， 没爬长城的那种感觉 啊。所以呢，这个它也会影响到很多其他的地方啊。有的一些城市就说啊，这个就相当于我们这儿的王府井、啊，会有这样的说法啊。 对， 它就是一个商业的步行街啊，是这个大家呢去在上面这个去休闲呀、购物啊，在这儿非常的这个惬意的这么一种感觉。 对，虽然随着这个年头啊，随着时间的变化呢，王府井大街呢在不停的改造啊，但是呢你会发现它跟过去啊，至少是在我儿时的那个记忆，已经咱们不能说大相径庭吧，但是也差不太多了。 那肯定是越改造越现代化。 而且我前不久去的时候就感觉哎，这还是我心目当中的王府井吗？就是感觉好像很多的那个商业的那个 shopping mall 差不多了，那种感觉就没有以往我心目当中那个王府井的影子了。 你那意思就是说希望它还原汁原味儿。 其实我个人感觉还是希望能够保留一些就老北京的特色吧。当然这个经济发展和需求它有的时候和我们的这种情怀有的时候它总是矛盾的啊。所以今儿我们可以互动互动吧，虽然它已经改头换面了啊，但是在我们印象深处肯定在王府井大街上还有很多是让您特别留恋怀念的地方， 您记忆中的王府井， 哪家哪户是您最喜欢去的？你像我们小朋友小的时候最爱去的是哪儿你知道吗？ 百货大楼。 百货大楼对面吧应该是、新中国儿童用品商店呢、 那你去你有你也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就家长带你去才行。 对，包括那个东安市场、当然我们说的是那会儿的 老的东安市场， 那会儿叫东风市场、是吧？ 对、 咱们今儿一起在节目当中怀旧吧，天冷的时候还是挺适合怀旧的。 好吧。 好，同时呢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呢也全面开启，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帮您解决，出出主意，打听打听，您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发信息。另外呢如果您之前得到过我们帮友的帮助，问题有没有解决，也请您呢给我们回复反馈的信息。求购物品和转让物品的朋友呢也请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取得联系，同样呢都是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请记好啊，请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我们开启今天的服务的内容了啊。首先我们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 这位朋友说呀，我这个快过年了啊，头春节呢家里搞搞卫生，我想把那个纱窗给它清洁一下，那个纱窗时间长了以后它上面会有尘土，尤其是冬天一刮风啊。他说我们家这纱窗啊是可以拆卸下来的，那有没有简单的方法，有没有简单的方法，是这个就是说您不打算把它拆卸下来，还是说拆下来之后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去清洁它？ 应该是拆下来之后清洁， 拆下来之后， 因为拆下来应该来说更便于清洁。 这个拆下来之后就刷呗。 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刷那个纱窗啊，就是你给它搁哪儿刷，你给它搁哪儿刷它弄得哪儿哪儿都是。我有一次在我们家那浴缸里干过这事， 它也是、 哎后悔 也是现在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你像在这个大概二三十年前吧，咱谁家都有那大洗衣服盆，那个搁到那大盆里头刷就行。因为过去那会儿一个大洗衣盆还有搓板儿，这个轻易的，就是即便是那会儿有了洗衣机哈，有一些一两件衣服啊也不去开洗衣机去洗去。现在恐怕有这个设备的家庭也不太多了啊。像这种这个纱窗，刚才方明说搁的浴缸里头洗、反正也够那什么的。 就是我刷完纱窗之后、 你还得刷浴缸， 我还得刷我自个儿和浴缸还有那个地、所以就是问问大家啊，有没有什么更 简 洁 的方法啊？你比如说喷上点什么东西、 别弄得哪哪都是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位听众的求助问题啊，也是跟清洁有关系。 怎么说？ 首先得给您的精神点赞啊。他说我们一亲戚啊开车来北京串门了，说这车太脏了， 脏的我都看不下去了。 是啊， 他说去这个附近的洗车店去洗吧，你必须得办卡才给你洗 啊， 要不然特贵。他说他也不用啊，人家是外地的车 呀，对，人就来这么几天。 嗯，说我们家也没别的车，这真用不上。说想问问冬天啊，在室外洗车有什么注意事项没有？ 哦， 这样吧，给您出一主意啊。 嗯， 就首先呢，冬天在室外洗车啊，自个儿洗真的是特别冷，而且容易冻。就是您看这招行不行？就是您看您附近邻居家他们有没有洗车卡？您跟人借一回啊，您把钱给人家， 然后把现钱给人家。 对对对，这是一个主意啊。对，但如果您说我就想跟我这亲戚自个儿跟家自己洗，那您得注意点什么？ 您烧点热水啊， 开水肯定不行，温水是可以的。 温水，温水， 对对对， 就是对这个，这别弄那个凉水，因为凉水容易，它就是一边刷就一边冻上了。 对，一个是冷水不行，热水特别热的水也不行，都是对漆有所损害的。温水是可以的， 哎，温水。 对，但是其他还有什么注意事项啊？咱冬天跟外边洗过车的朋友啊，您赶紧给出个主意。 这真是遭罪。 对啊，反正这两天。是，得需要点精神和意志才能在室外洗车。 夜里零下十度哈、啊，刷完车以后，这个锁眼里进点水啊，到晚上就冻上了。 那非得夜里洗，人家不能大中午的洗、啊。 你中午洗那个，到晚上估计那水也干不了。 好吧，这个中午可能好点哈。 哎，对，看这位朋友，他也是个求助，他说：“哎，我想要合作歌舞团模特队啊，有在表演节目的团友啊，您请和我联系啊，而且每个月还有补助啊，就照他这个说法来看，我觉得是不是一种经营性的这种团队啊？ 对， 您看您是大家伙儿凑一块自娱自乐那种呢，还是说哎到时候得有演出任务出去挣钱呢？ 对 吧？ 这您给说清楚了， 说清楚了。 如果您说是经营，您招的是这个比较专业的演员什么的， 那这要求就得高， 这另外一回事。你说大家伙儿自娱自乐，组个团出去玩也不收钱。 其实你像这自娱自乐还有补助，这多好的事儿！ 估计这比较专业啊， 应该是比较专业的那种。 所以您再给重申一下， 也说清楚一点啊。 清楚一点啊， 好。 这位听众呢想租一个房子啊， 哦， 在宋家庄附近，他呢想租一套开间儿，就是一个大开间呗， 啊，对对对对， 就是一个人的啊。那我是刚来北京的北漂一族，谢谢大家了。 哎，他的留了个电话啊，如果有朋友有这方面信息的话，也可以跟他分享一下啊。 嗯， 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731-925-7120，1731-925-7120。 嗯。这位听众啊说，我非常喜欢自驾游，但是总觉得人少呢不大好玩也不热闹， 啊， 请问啊什么地方有自驾游的团队，大家可以一起玩？ 嗯，就是如果您了解到啊，有因为有一些，您比如说有一些品牌的车啊， 嗯， 它会有车友会， 是的， 哎，这大家都开一种车，然后呢经常会有一些活动，一般他们还都有群什么的， 有点做广告的意思， 哎，就是谁 他们的一种宣传嘛， 对对对， 嗯， 就是谁如果也不完全，也是好多车友自发的，你比如说那个喜好越野的朋友，他们不用说厂家说找到，哎，您帮我们宣传，根本就不用，他们自己就会自发的形成那种，就是在 QQ 上搞个群啊，然后那个在那个微信里弄个群，然后大家一块就邀朋唤友的就出去了。 对，另外呢，像有一些就是旅行的那种品牌啊，因为我们不太方便说具体的品牌，他们也会搞这种专门自驾的这种团， 哎， 凑一块儿。 但是这个得您得交钱啊，得交相应的费用。 嗯， 这个费用应该相对来讲会高一些。 对，包括有一些跟车有关的节目啊。广播什么的，有的时候也会不定期的搞一些自驾游，反正您随时关注吧。 没错， 啊，哪位对这个门清啊特别熟，可以跟这位联络一下。喜欢自驾游啊，想组团自驾游，电话是1301-113-8547，1301-113-8547。这自驾跟自驾还不一样， 对， 有的那自驾就喜欢奔那个。荒山野岭， 哎，这个 哪儿不好走奔 哪 儿去， 坡大往哪儿爬， 嗯， 哪儿下雪往哪儿去。 对，有的就是那种小桥流水人家啊，很休闲的， 哎， 路也很好走， 就是 行走走的感觉。 公路边的景点啊，看一看啊， 哎，看看您是喜欢哪种啊？ 没错。 说到出去玩啊，我们京城帮帮团的听众朋友啊，又准备出去玩了。 哦， 他们自己个儿组织的啊， 自己 天天的快快乐乐的，挺好的。 好， 冬天人干嘛去？人准备去。泡温泉 哦， 嗯，准备去河北淮水县泡温泉去， 嚯， 还有饭吃啊！当然，大家伙得自费啊。 是淮水县吗？ 它 他写的是淮水县、 哦。我知道这个河北有淮莱县，有涞水县、 嗯、 啊，没听说过淮水县啊，是不是确切啊？ 嗯，说组织团友们一日游啊，帮团的朋友们有没有愿意去的啊？咱们租那个旅游的大巴车，然后呢一起前往这个地方泡温泉。 哎， 泡完温泉呢，还可以品品当地的红酒。 嗯， 还有这个好吃的。灶台鱼， 对， 哎，官厅水库的灶台鱼可以一吃。 那您这越说越像涞水， 您再把这个名字确认一下啊。 对， 说咱们这连游泳的钱呐、啊，泡温泉的钱呐、啊，连饭钱啊，连车费啊，连这个保险啊，加在一块堆儿啊，咱 AA 啊，130块钱。 对, 对, 对, 对, 对， 如果哪位乐意去的话呢，跟刘先生这报名，反正就50个人，他们应该已经报了一部分人了。大家伙看吧、 嗯、 发团的时间呢，大家伙去玩的时间呢是1月21号，是一个周日，哪位朋友有兴趣啊，可以跟刘先生联系，1362-119-6630 1362-119-6630。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物品转让的信息和求购的信息啊，有些问题呢、嗯、我们也等待大家的回复。 哎， 说到这个转让物品啊，我们有位网友就说了，他说转让物品啊，像那些什么不太值钱的呀，到处都能买到的呀，大家伙就别转了，其实挺浪费人力和时间的。 哦， 特别谢谢您啊，您的这个想法和我们的想法是高度契合的、 嗯、关键是其实咱们也没有办法就是确定说这个东西一定没有人需求， 嗯，但是呢 是 太旧的东西， 哎，对， 确实 就是不能用了啊、 嗯、 然后就是太破旧了啊，有毛病了啊，这个咱就是吧可以考虑就是不拿出来。 我们的温馨提示当中呢很明确的说了啊，要求至少80%以上，像有些东西呢一定要是全新的、 嗯、 还有一些呢必须是在保质期内的，大家呢请一定这个酌情处理自己的一些闲置物品啊。 没错。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物品、嗯、 好，咱们看看，先看看转让的物品啊。这位朋友呢有一个聚会王多功能加热套组啊，火锅加烤盘，火锅呢可以分离，可以涮、烤、炒独立进行，便于清洗，可供5个人以上使用啊！这个大家聚会都可以。原价呢199，现价60元转让。电话是15701653651，15701653651。 嗯，这位听众呢有2个折叠的钢丝床，说2个啊。 嗯。 每一个呢转让，哎呦，他没写电话，算了吧，这个 每一个30元啊，这个、转让2个二手折叠床的朋友，如果您听节目的话，把电话补充上来。 好， 下边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九阳多功能这个料理机，买回来就用了一次啊，2年前呢从那个大众电器啊800多买的，这个现在我500块钱转让出去，适合老人和儿童使用啊，儿童就他能操作这个机器吗？反正就是适合给老人儿童做吃的，我觉得倒是 他应该是这个意思。 哎，对、 嗯、 这位朋友呢留了一个微信号啊，前边是3A 啊，就是3个尖儿，大写的 A 3个A， 后边是620709啊，记好了啊，3个A 加上620709， 这再多一个是不是就叫炸弹了？ 3个叫豹子，开个玩笑啊，这是那个玩扑克牌里边的一些这个说法啊。但这3个尖儿啊，这个是咱们最普遍的，就是3个大写的 A。您要联系他的时候，请注意这个大小写啊。 啊，这要是玩那个什么蒸上油，这也算大 了。哎呀，厉害了啊！是， 中微差就得看是哪个了。 火、啊，您会玩的不少。 不，咱小时候都玩过这个吗？ 行吧， 不亲切呀。 嗯。 这位呢想转让的是全新的手压旋转拖布啊，就应该是那带一桶的那个、 哦、 然后一摁它就转、哦、水就甩出去了啊， 哎，这比较方便、啊、 对，30块钱，我们家有一类挺好使的、啊、 是吧， 30块钱，您这还真不贵啊、 嗯、 在北四环，需要您自取啊，电话是18810621638、嗯、18810621638。 好，下边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饮水机啊，40块钱的价格还有商量，有90%新，是在农展馆附近啊，东三环，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和他联系，电话是18611209398 18611209398。 这位听众转一个大老虎 大老虎啊， 那个毛绒玩具的大老虎。 我说呢，要活的这玩意儿可受不了。 哟，它这个活的也不能转呀、啊，这挺大个儿的呢啊。 是吧？ 他说不算脚 啊， 和那个尾巴，因为尾巴它还有一段距离嘛。 是啊。 就是长度呢，从头到尾是就不算尾巴啊，就到屁股那儿90厘米，将近一米。 嗯。 他说价格咱们可以商量，然后他还发了一图片，我看了一眼，就是。他那个拍的不是特别清楚，但是猛一看就是 跟真的是 啊，就卧在那儿大老虎，就那么东北虎，就那么一形象啊， 搁在家门口啊，这个防贼 是吗？挺大个儿一大的啊，毛绒玩具大老虎啊，价格面议，电话是13641385631，13641385631。 哎，这个家里要有小朋友啊，可以骑着玩儿啊，是吧？你看人家买鸭子，在家骑鸭子，这个咱家孩子骑老虎。 反正孩子小了不行啊，吓着孩子。 嗨、不至于的。这位朋友要转让一个闲置的圆床啊，这个咱们一般的床都是方的，他们这床是圆的，哎，这个还比较的新颖啊，这个是2米乘2米2乘2米1这样的一个尺寸啊，不是一个。正圆形啊，你看它这个稍微有一点椭圆啊，也不算椭圆， 最好发个图片。 哎，它就差一点点嘛，就差10厘米啊，有90%新，原价呢是4000多块，现在300块钱转让，联系电话是这个15210008309，15210008309，找江女士。 嗯，圆床我以前看过那个图片，看过那个家具厂有卖的，反正。好看还是挺好看的，但是就是如果没用过的人，就开始的时候觉得特别扭，因为咱们的床都是那个长方形的嘛， 啊、是 有棱有角的，这它是一圆的，倒有一个挺好的，就磕不着。 对， 带缝儿的那床老容易磕着膝盖、啊。 没有棱角啊、这个你要是喜欢那个蜷着腿睡觉那个，我觉得更实用。 但是你说睡在上面，它是一个圆的边儿，它。会不会它掉下去？ 人家那个尺寸足够那个你在上头折腾的啊，这不会受那边的影响。 好吧， 嗯， 哎，今儿这卖床的还挺多啊。 哦， 这位是宜家买的高级的双人床垫 啊，这 独立弹簧的。 嗯， 说独立弹簧有什么好处呢？就俩人睡觉，你翻你的身，我翻我的身，谁也不影响谁。 哦， 我这床垫买了之后呢，基本上没用， 嗨， 所以就想给处理了啊。有意者呢，可以电话联系，咱价格可以商量啊。18510701185，18510701185。 好，咱们再来一个床，这是一个儿童床啊。这位朋友家里有儿童床，想要转让，有需求的，请和他联系。95成新的，给钱就卖呀。13691291983，13691291983。 说到我们今儿这互动话题啊，好多咱们北京人啊都说了这个对于王府井的一些回忆吧，有说到这个立生体育的， 这个立生体育用品商店， 对，东安市场的，还有听众说那个百货大楼前一阵去了一趟，说完全跟那个过去 不 一 样 了，就除了那个门儿。 对， 那门还是原来的 门 上 那个字儿， 剩下里面就完全是不一样了啊。 哎、是啊、这个比如说兰州人就说了，60年代初啊，我和大学同学去王府井，最爱逛的是外文书店和东安市场。哎，这爱吃那里边卖的鱼皮花生和鱼皮杏仁儿。哎呀，现在买不着鱼皮杏仁了，很怀念。 还有听众呢分享的是那里面的一些老字号， 哎、 还有说这个四联理发的。都是王府井对于我们来说啊、很多的回忆在里面，而且很实用。 对您说的那个，就是看刚才那朋友说的立生啊，其实就已经在它的北口了那边了啊、就是最应该差不多就快到最北侧了。 对， 我这个我记着我那个第一双溜冰鞋啊，不是溜冰鞋啊，是滑冰鞋，就是还是跑道的冰鞋，是在那儿买的。第一双篮球鞋也是在那儿买的啊，第一双踢足球的足球鞋也是在那儿买的。哎，我的第一个足球也是在那儿买的。 好吧、 真的是一个这个就是喜欢运动的孩子的天堂、 这位听众分享说，小时候我住临近胡同，他说的是西单那边啊。 哎，对， 说离西单挺近的，夏天呢经常是一群小孩跟那里玩，说前些日子呀路过那商场想进去看看，说结果找了半天就愣没找着大门， 瞧瞧， 感觉儿时的记忆已经是越来越远了。 嗯， 哎，我有这感觉。我那天从那个百货大楼里出来啊，就我也转向了，站在门口，因为它有好几个门， 是。 然后我站在门口，我就愣了。我说我怎么能在王府井的百货大楼里转向呢？那是不可能的呀！ 小时候老在里 面，事实发生了啊！ 哎，这个也有朋友说，刚才想要旅游那地儿越来越像怀来了啊！我觉得、哎，真是就是往那个方向去嘛。涞水可能还要靠南边一点，怀来要靠北边一点。说到纱窗啊，也有朋友给出主意了，说要是推拉的纱窗呀，您拿下来就放卫生间，用那个喷头啊给它喷一喷，然后呢弄点那个洗衣服的洗衣液，哎，轻轻的洗，再用清水给它冲干净了就行了啊。还有一个朋友说，这个纱窗如果是太土太多太脏啊，就把它贴满了报纸，然后往上喷水，等这个报纸再干了之后呢，把它往下一揭，哎，这纱窗就干净了。 哦， 哎，要是特脏的话，就在报纸上啊，您那个就刷点那吸面糊，哎，就跟打酱子似的，您但是您给它煮的特别稀，然后呢再贴上，哎，干了，接下来那脏东西就跟着那面糊一块给粘下来了，操作过程很利落。 啊， 这就是觉得是一个很别致新颖的方法， 因为报纸的吸附能力是很强的。 哎，咱把它给粘下来。 但是现在我们好像就是订报纸没有过去那么多了，但是有些老年朋友还有一些看报的习惯。 哎，订点晚报啊，订点青年报啊，哎，这个还有参考啊这一类的。哎， 报纸别扔了啊， 旧报纸啊，就旧报纸，新报纸咱还留着看呢啊。 这不用你说，我们都知道。 好吧，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一首老歌送给你。 想你，忍不住我提醒自己，伤了心，有些事也要过去。心很痛，痛得不想再做我自己，越回头，情一去，缘已尽。很想你，也不是因为失去你，爱了你，用尽我全心全力，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情难了，难再续，难再续。人纷飞，爱相随，哪怕用一生去追，我又怎能追得回？与你相偎，我为你痴，为你累。我又怎么走路可退？曾经深情你给了谁？全心全力，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情难了，难再续，难再续。人纷飞，爱相随，哪怕用一生去追，我又怎能追得回？与你相偎，我为你痴，为你累，风雨我为我又怎么无路可退？我如何面对？人纷飞，爱相随，哪怕用一生去追，我又怎么追得回？与你相偎，我为你痴，为你累，风雨我都不后悔。我又怎么无路可退？曾经深情给了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

有空和愿意帮忙的朋友了。 对了， 他说老人家呢写了43万字的回忆录。 嗯， 哇，这么多呀。 对，就是把自己这个人生经历给记录下来了。 对，说现在呢因为眼睛不好了，目前呢已经找人呢帮忙录入电脑里了。 嗯， 但是呢就是想请哪位帮友，您有空啊愿意帮忙，能不能帮我就是校订一下稿子和定稿，当然前提是免费的。对， 这是对为老人这个怎么说呢，就是 帮个忙吧， 帮个忙啊。 对，我记得以前啊应该是2年前了，我们有听众也是这种情况，就是老人家写了东西然后想请人帮忙给输入电脑当中。我记得那个有一小伙子特年轻，听了节目之后就给这个老人打电话，特别快把这事就搞定了。应该是小胡，好像是。 哎，录快啊！这录入完了呢，还得校对啊，这最后定稿。 43万字啊！哪位听众呢？对这个比较有兴趣，而且呢也愿意帮老人家的忙，可以跟联系一下。 对，也不算是太长啊。 嗯， 中篇吧，这个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电话是18519618119，18519618119。 好，这位朋友啊，这个有几件闲置物品，他说我想把它送给需要的人，咱也不转让了，不要钱，谁需要啊？他有单人床垫啊，单人床的那个棕垫，它不是那个就是带弹簧的床垫，单人床的棕垫，还有一个26的自行车，是女士的啊。另外还有一些像毛线呀、头盔呀、小圆凳啊这样的物品，说如果谁有需要我就送给他们。这个朋友的电话呢是13121768148 13121768148。 嗯，这位听众呢说我去年呢注册了一个公司，因为特殊原因啊也没有经营，现在呢想办理注销，但是我不知道是走一个什么样的程序，帮团里有没有朋友对这个事儿比较懂啊，能不能跟我说一下。他没有留电话，反正哪位知道的话呢可以回复一下信息吧，我们可以在节目里给他说一下啊。 没错， 另外还有听众找人。 哎，这是找人的，今天还不少啊。 最近都挺多的。 对，首先呢是要找一位老班长啊，寻找我的老班长叫张文远啊，他是张辽张文远吧。啊，这位老班长张文远是62年参军啊，当时呢在西河营啊，这个我记得他是通州人，我很想念他。如果有知情的朋友啊，这个可以转告他，把我的电话也可以告诉他，是13903162940 13903162940。 好，有一位姓白的朋友啊，想寻找原来北京原北京37中学67届的学生张小平。 67届的学生， 对，那现在 1967， 现在得多大岁数了？ 1967年如果是上中学的话啊，那个时候 大概齐 怎么着也得上初一，也得12岁吧，12岁左右。那到了现在是吧，这个50年过去了，也是 快奔70了是吧？ 对，年届七旬了啊。 他说这张小平呢原来住在车公庄西三塔北京市党委校对过的家属宿舍楼里， 嘿， 写的还挺清楚啊。说后来呢就奔山西插队去了，然后就失去联系了。说哪位朋友啊认识张小平啊，知道他的下落，能不能跟我联系一下。他说我们好几个好朋友呢已经都凑到一起了，特别想你。 嗯， 我呢姓白，已经50年没有跟你见面了，很想 念。 哎，你看呀。嗯，电话说一下啊，电话是15699873907，15699873907。 哎，这个67届哈，我刚才还说是67年就毕业了，你想想，这要是高中毕业的话，那会儿18、19岁。啊，现在这过了50年，可不是吗？68、9了， 对，都奔七去了哈。 没错，啊。 好，我们来跟那位打算帮亲戚洗车的朋友啊，大冬天的，您要洗车，您非要洗呢，我们告诉您怎么洗啊。 哎，人非要洗， 他不是看不下去了？ 好吧，好吧， 他说太脏了， 我给他洗洗。 这个听众朋友们是这么分享的：首先呢，您最好找一不刮风的日子。 哦， 其实下午好像风就不大了。 谁说的呀？ 就说好像今天慢慢的就会小点了。 好吧， 您找一不刮风的日子，最好是中午气温稍高一点的时候。如果啊能找室内是最好，但是一般咱都不趁室内的 洗车的地儿啊， 地库里头。 那人家怕不让啊。 哎， 反正说那水温，说洗车的时候呢，得用温水，说不能用冷水，更不能热水。 嗯， 说把那车呀停好之后呢，你稍崩会儿，停个5到10分钟，说等那车呀发动机冷却下来之后再洗，说不能太着急啊。 对。 另外，这位听众说，冬天洗车呢，清洗之后啊，把那车门得打开，一定要把那个水擦干净。 嗯。 说要不然呢，就冻上了。他说以前冬天图省事儿图便宜，跟那个街边那小贩给洗过车。 哎。 洗完之后呢，他没有那个烘干设备啊。 对。 结果他那门就冻上了，包括那钥匙眼什么的。 对。锁呀什么的。 对。他说千万要留神啊，把这个地方犄角旮旯都给它擦干净了。这位的主意也不错啊，说你洗完车之后呢。车别停着，你开车让它走一段跑一段， 兜一圈， 哎，兜一圈，那风就把里面那个水分给吹出来了。 嗯， 而且呢也有利于车的烘干，结冰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了。 哎，你发动机它有热量，你吹上空调是吧，很快这个就干了啊。 对，这位说的其实最实在啊， 怎么着， 说甭管您怎么洗啊，注意保暖。 是给车保暖呢还是自己保暖呢？ 首先得把自己保暖了， 保暖 说这脚啊，这个腿什么都最好穿上点那防水的啊。 对对对，是。 另外您得选一个合适的地儿，您别您这儿洗完了回头 给人冻一大冰台儿， 对、 啊、 别人该摔着了，一定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地啊。 好，再看看几位朋友的这个反馈啊。 嗯， 这个有一位朋友说啊，我这个求购的电足浴盆买到了，我那信息啊刚发出2天就有很多朋友给我打电话啊。 嗯， 我终于买到了一个称心的 啊， 再次感谢帮帮团的朋友们，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非常感谢啊。 这位听众说我那桌子也买到了 啊， 昨天大三九天的啊， 对， 一位姓梁的先生还帮我抬到了车站， 看看 说都70岁的一位老人家了。 哎呦呵， 嗯，说谢谢老先生， 谢谢 也谢谢帮帮团。嗯。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我那个求购的笔记本啊，上个星期求购一个笔记本电脑，我当天就求到了。 嗯 嗯，谢谢大家。 对，就那意思，您再看那信息，您就不用给我打电话，我已经求到了啊。 我们是帮团速度啊。 是， 嗯， 这位听众说，昨天有朋友打听，就是咱们说了那个西四挂历小店 啊， 说地址我知道是西四西皇城根北街37号，说您到那附近一打听就能找着了。 嗯， 昨天我们也说了一挺怀旧的话题啊。 对。 另外呢，这个鼻子有点不通气儿的朋友啊。可以跟我一起 说的哈， 对，可我可以跟我一起做一个动作，咱一起啊， 鼻保健操， 对，这叫什么？按揉鼻子两边的迎香穴， 迎香穴啊， 然后呢，顺着鼻子沟向上捋， 嗯， 就这样捋啊， 沿着眉毛， 沿着眉毛向两侧至发际 啊。 这是他看电视里面一个保健节目一个老师推荐的方法。 哎， 我经常做这个呢，可以预防鼻炎还有鼻子堵。他说本人试过效果不错啊，说小朋友也可以用。 那刚才我们这个跟着您这捋了一遍，我都没到发际啊，因为我这耳机挡着呢，我就到太阳穴这，哎，效果还挺好。 真的假的呀？ 哎，真管用 是吧？ 哎，只不过就咱平常老没那个耐心。 对， 其实这就跟那会儿小时候咱做眼保健操似的。 嗯， 是吧，他是潜移默化的一个作用，您老得坚持才行的。 其实好多保健的这种小操啊，真的对身体特别好。 对呀，啊， 但前提就是我们不是忘，就是坚持不下来。 哎，对呀，啊， 基本就是老想不起来。 您，啊，那些保健节目里也教过什么手指操啊等等的，非常好啊。 嗯， 也想起来就做做吧。 好，想起来了啊，想起来听众朋友求购不少东西啊，咱们来看一下啊。 看看求购的朋友啊。 嗯， 这位朋友想要求购的是全能的，没就是能用的啊，没修过的笔记本电脑啊，最好是90新的，还别太贵了的啊。我家里原来有一个坏了，就是想找一个替代的啊。这位朋友呢是住在顺义啊，电话是13811697408 13811697408。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台全新的血糖仪，价格呢可以商量，电话是15611229057。15611229057。 下边这位朋友要求购的是一把旧的二胡啊，要求是可以用的啊，二胡就是那个胡琴儿啊，这个拉二胡伴奏唱戏什么的啊。 我们知道。 200元以下的价格啊，这个电话呢是17301150419，17301150419。啊，还有一位朋友呢想要求购一个32寸的液晶电视，要95成新以上的，电话呢是18811 14451551，14451551。 嗯， 一位杨先生。 好，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净水器一台，就是安在厨房水管的那个啊， 哦、 要求是全新的。他留的是微信号码，微信号是12631055 39，微信号是12631055 39。 好，嗯，下边这位朋友呢，有一个也是一个问题吧， 也是求购 啊， 求购一台智能手机 啊。这智能手机你先说， 要求手机呢不要太大了，也不能太旧了，就80%以上新吧。 嗯， 价格可以商量啊。电话是13473680755，13473680755。 这位朋友是想求一个修理啊，就是能够有谁知道有维修插电的那个足浴盆的啊，或者是谁有全新的闲置的足浴盆和拔罐器。这位朋友呢，在大郊亭东四环外啊，他想。这个可能是家里有一个有毛病了，想首先呢是能修，如果不能修的话呢，干脆就求一个啊，这个或者还有拔罐器，反正谁有这个朋友，哪位朋友有这东西呢，可以和他联系，电话是13717513437，13717513437。 嗯，这位听众呢，给我们那位想洗车的朋友出主意啊，说你啊，要不然奔北四环那儿加油。那儿加油免费给你洗车但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加油免费洗车的吧，他第一呢洗的也比较囫囵吞枣，第二呢就是他排队的人特别多，得等半天，得等半天啊，因为大家都想去免费洗车嘛，有这个问题啊。 不止您一个人有这个想法啊。 我们再来分享分享大家关于王府井记忆深刻当中的那些事儿吧。 好， 嗯， 有人有 好多朋友说呢。那这位说王府井啊，最早的时候呢是103104都在门口下车。 对， 他说我小时候经常去那儿，他说我现在都60多岁了。嗯， 好，这位朋友啊说这个王府井的记忆啊，80年代初我在东安市场排了一夜的队，费了好大的劲儿买到了上海产的华生牌电风扇。 嗯， 现在我家里还在用呢， 哇， 就是天气不太热的时候就还在用呢。 那多少年了， 哎呀妈呀，质量真好， 质量真好啊。这位听众说，我年轻的时候啊在新龙潭西边上班，经常坐20路汽车去那王府井逛，特意排队体验张炳贵张师傅卖糖果。 哎，一抓准 对，他说这真是和蔼可亲，说叫接一问二联系三，说称糖的时候呢一抓准，一块儿都不差，不愧是劳模，永远难忘。现在那个门口那个张炳贵师傅 有一个小的一个展览， 那个铜像还在门口呢。 铜像在门口，您进去以后应该是在那个右侧的这个大门的边上，哎， 我看到了， 有一个展览，就是那会儿他的用过的一些秤啊。哎，一些这个一些他用的本子呀什么的，哎， 应该算是一个小的小博物馆是吧？ 哎，对， 就搁在那儿了。其实我那天去的时候就想找卖糖的，就一进门哈，我一看没糖了，全是化妆品，就跟其他的那些商店没什么区别了啊，全是化妆品。 哎、对。 这位听众也说我小时候经常去王府井百货大楼，经常看张炳贵师傅在3尺柜台上为百姓服务。一手抓特准，说我也经常排队买糖，感觉那个气氛特好。 哎， 还有那边那馄饨猴， 对， 益生体育用品商店，都是儿时的回忆呀。 没错，这位朋友说，哎呀，说起王府井，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件事情。那一天，我去东风市场玩去了。当时啊，从西门进去的时候呢，那有一家清真餐厅啊，我也没注意呀、我就。哎，就进去想买包子吃，哎，结果呢还买了一碗粥，可是呢被人给拦住了啊，人说您这个没这个怎么说呢，我们这儿没有您想要的啊。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吧，这个我去的清真餐厅和我们吃的不一样，这我才明白过这件事儿来，在我的记忆当中非常的深刻。我觉得还是这个有的时候小时候不太真的不好多事儿不知道，出去一逛在街上碰上各种各样的事儿，就学会了好多的社会经验。 这位听众的回忆我觉得好多人可能都有同感啊。 怎么着呢， 他说对王府井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呀，说我们家有一个红灯收音机，是1976年3月份跟百货大楼买的，虽然当时呢他也收不了几个台啊，但是到现在 你都舍不得扔，因为保存的特别好。说这收音机怎么买的，是这么回事，说当时我婆婆院里啊住着一位大姐，她呢是跟王府井百货大楼电器组上班的，头天啊就偷偷告诉我们去买啊去买，然后第二天的一大早他们就那个奔那大楼直接去买了，但是见着这大姐呢不能叫大姐，得装作不认识，怕同事说的说走后门，他没法子，因为当时这个物资比较匮乏嘛，有些东西你想买你要不得等票，要不然你就得排队看你有没有戏，是吧？ 对， 嗯， 这个所以说这个、 满满的都是回忆啊、 没错。 现在那儿有卖收音机的吗？还 这个还真没注意、啊、 卖糖的我都找不着了、 这个我知道有修表的卖钟表的比较多，像亨德利是吧，这个是比较有名的。 嗯， 这卖收音机过去啊，其实就是一般在那个卖那个小电器的那个地方都有收音机卖啊，这个但是现在的话你这真得是找那个一些专卖店或者是专门卖这个音像这个设备的这种店才能买着。 好，我们赶紧再分享一下啊、这位静说最喜欢东安市场里面那个卖奶油炸糕的和开花馒头的，现在都没了。这位听众说83年结婚的时候啊，跟王府井东风市场，当时叫东风市场嘛、我买了一身结婚用的灰色的一身西服，说70多块钱80多块一身，说到现在我都留着呢， 是吧？ 这是记忆啊。 还 有人问你， 还有朋友问到那个说原来在那个那有一邮局是吧、 中段有邮局， 有邮局 啊， 问叫什么名字来的，邮局还能叫什么名字，不就叫邮局吗？是吧，我记得好像是王府井邮政支局啊还是什么来的。 行，那问问大家伙啊。 哎，对对对， 王府井大街中段以前有邮局，就在那个立生体用品那块、说那邮局叫什么名来的、哪位还记得呀、麻烦说一下啊。 我想好像它应该是个挺大的，应该是支局那一类的。 哦， 王府井邮政支局啊。 编花篮。这位听众说呀，客户注销公司的程序是这样的，他说一般就是您在哪儿注册的您就奔哪儿去注销、说如果是做过税务登记的话呢得先注销这一部分啊。这位听众应该是比较有经验的啊。我们再来说几条转让求购的吧，也是接近我们、 先说说刚才那邮局的事儿吧。我这大概查了一下啊，它有一个发展的历史啊，它曾经叫过北平第一邮亭啊，这应该是很早很早以前了。后来又叫八面槽邮局啊，这都是他用过的名字。后来还曾叫过人民路邮电局啊，我应该说的都是这个邮局。这个名字比较复杂啊，这个有知道这个历史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 对，大鹏也是老北京人， 哎， 他不知不知道？ 他显然是知道啊。 好吧，我们再来说一下那个纱窗那个啊，有听众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法、我觉得还挺值得借鉴的。 怎么说的？ 就是也是用报纸，说您可以自己调一个清洁液，用什么东西？他用的是牛奶。水和洗衣粉，就这三样 成本够高的， 一定要放牛奶。他说你把它弄在一起当做清洁液，然后呢把报纸铺在那个脏的纱窗上，然后刷这个清洁液，多刷几层就甭管它了，说等那报纸干了你把它揭下来，基本上这纱窗就干净了，说特好。 这也是贴上再揭下来。 对，大家可以分享啊，这是一个相当不错又简洁的方法啊。 好吧， 还有一分钟咱们再说几条转让的吧。 好，这位朋友要转让一个60寸的超薄电视机，90新以上，价格1000元。联系电话是18146559424，18146559224。 这位呢，有一台美的的电烤箱，全新的啊，打算100出手，在西三环，电话是13718221431，13718221431。 下面这位朋友转让全新电火锅，90元。另外还有一个90新60元啊，就是俩火锅呗。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13167506645，13167506645，在通州西门高车站啊，离车站很近啊，通州西门啊，离车站很近。 嗯，这肯定是写错别字了吧，把你绕进去了。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全新的台式，又来不及了，北京泽田牌天然气灶，不锈钢的，150啊，电话是15010631293，15010631293。